风几只白，透过苔草木张空山板，左右岸长江时间翻转，一滴绿未出生千万句起无尽，飞鸟与风浪去秋川，我窥见他抚摸好奇自己， 九公益主张，九六九公益主张，公益主张。 白萝卜酒后驾车被警察拦下，白萝卜去强词夺理，警察严肃道：“你看你，酒精过敏都成红萝卜了，还说没喝酒。”提醒您珍惜生命，切勿酒后驾车。 请问孔府哪么贼？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？写字儿，写一下。孔夫，你写字俺就懂了嘛。 融合中国字，弘扬中国字，书写中国梦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倔强不愿醒，我会陪着他不管的。 Thank you.

看纸质书我认为和在手机或者是电视上看其他类型的内容，它需要的专注度和对文字的理解是不一样。 一文集团董事长夏华， 那时候西门商场算是最好的百货商场，我就在台阶上坐了3天，就看提谁家的口袋出来的多，那就证明这一家的东西卖得最好，我就去他家去应聘售货员。别人上一个班大概8小时，我基本上是上2个班，从早晨一直盯到晚上。从一个人到电梯口，我就开始去思考，看他的着装，看他的穿戴，我就在判断他会来哪个柜台，然后到这个柜台他应该是个什么职业背景的，什么样的一个审美的取向。不仅仅是卖衣服，我就天天在阅读顾客，所以我那个时候8个月内我就创造了整个商场的销售额最高的售货员。 远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悦， 其实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，作为一个老板啊，要是个完美主义者，很多事就干不成，很多人也用不下去，而我却恰恰经常是发现这件事情不对，那件事情不对。随着你的这个阅历的增加，见到的听到的多了，尤其是经历的失败多了以后，你开始对人对事呢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，不能是简单的一切东西都是要求按你的意见，不会那么固执。但是我希望的是基层员工要有完美主义。 969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今日中兴智群召开融资战略发布会，宣布于近日完成数千万美元的 A 轮融资，用于物业和教育类智能服务机器人的研发制造、系统搭建、渠道深耕和团队建设等。蔚来汽车 IPO 首日开盘破发，盘中一度跌13%，最终收涨5%，日振幅30%。作为全球首个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的公司，苹果公司一直凭借其科技创新实力领先于科技互联网领域。实际上，苹果也收购2部电影版权，开始进军影视业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晴天、雨天，969始终在你身边。969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9月15号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5度，最高气温26度，北风3到4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5到26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6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在15到27度，大兴在17到26度，丰台在16到27度，海淀在14到27度。接下来听到969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足贴排毒科学吗？足贴排毒真的有用吗？据说足贴排毒是在脚上贴了之后，第二天早上撕下来脚是湿湿的，说是在排毒。不少用过足贴的人都说呢，脚部真的变湿了。但是考虑到皮肤会自动蒸发水汽，加之那个足贴贴在脚上后不会透气，当然会有水了。要知道啊，脂肪这么容易被吸出来，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嚷着要减肥了。因此呢，可以判断足贴排毒就是伪科学。确实有足贴可以起到一定的药物作用，帮助养生，但减肥、排毒、吸脂基本是不存在在的。重磅来了，北京地铁8号线347工程珠市口站以南到银海站区段将于本月20号开始空载试运行，计划于今年年底建成通车，2021年底全线通车。此外呢，8号线已经开通127工程，年底将再向南开通一站，即中国美术馆站。而且北京地铁线网的延展又要提速了，4年内呢，北京一共有11条地铁老线要开通新的延长段，还有3号线、17、12号线、17号线等7条全新地铁线要投入运营，敬请期待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999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打开车的窗，太阳在头上，公路的右方，无边的海洋。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，如果你有所期待，很抱歉，我会让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早餐一定要丰盛，心情一定要快乐，为我们一天的生活加油加油吧！我是张信哲。

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想放下我的心，安静面对我的爱情，知道你在哪里，正问着你的事情，翻译写给我吧，我需要有你。忘掉过去与多少悲伤回忆，找到意义，深爱你，鼓起心的勇气，确定是你，是你最重要的人，而你任何的回应，别人这么想太多余，明白是你，是你最重要的人，幸福幸福的结局都有实现的。亲近，我越过时空距离，猜想你的心情，还有没有默契？忘掉过去与多少悲伤回忆，找到意义。 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不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